今日是2021年10月20日，是法必被还押的第407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咁话说咧，琴日上完庭啦，法必暂时都是继续在荔枝角嘅。屋企人今朝9:30咧到达登记，又是那位白衫职员姐姐，好熟练咁样去帮佢登记，是101号嘅，随即就可以入去呢个探访等候室啦。今日礼拜三咧又唔算好多人。不過入去門口嗰條龍咧，就反而係長長地嘅，因為門口把關嗰一位好似數學老師嘅職員咧，對身份證係對得好仔細嘅，保安程度做到 double 咁足，係抵賺嘅。屋企人今日咧就帶咗呢個魷魚絲啦、朱古力啦同埋信徒箴言咧，就入比較快啲嘅。入物資嗰條隊咧就唔算係好長，入完坐低等叫 number， 發現今日人咧又唔算係好多啫，有少少空空荡荡嘅感觉。10:05个字咧就听到嗌 number 啦，埋到去等埋入埋门口，见惯见熟嗰位亲切嘅职员先生，展示俾家人睇出闸纸上面咧写咗个屎字，因为屙紧屎啊，佢嗰阵时，所以今日咧就等得耐咗啦。屋企人咧亦都笑到晕咁滞，其实咧就唔系话等好耐啫，一个钟啫，办大事紧要啊嘛，吓等好过急到晕啦，系咪？咁今日快啲咧就喺2号窗嘅，就唔知點解呢個窗口咧就硬係好大風嘅，屋企人咧有啲頂唔順啊，要企喺度同阿快啲講電話先掂。快啲話原來佢琴日咧就喺法院食完個 lunch 啊，就係呢個 Show Me a Love Rice， 同埋飲埋呢個雪碧之後咧，坐2:09嘅頭車翻返入去荔枝角嘅大禮堂，翻到去咧都5:00噶啦，搞完一輪手續又換下衫，7:00咧先翻到倉嘅。職員隨即就同佢講：喂，你要調去第二個倉喎。咁由6樓咧調咗去7樓，咁啊喳喳諗咧將啲隨身物品啊 pack 好啦，要搬屋啦。7:30先執完嘢，晚飯咧遲咗食嘅。今朝9:30至10:30咧就係放風時間啦。佢係同阿蘋果嘅樂天紅啊，同一個活動空間去放風嘅。咁啊同一個空間即係同一個龍啦。咁啊兩位咧就互相切磋武藝嚇。樂天紅咧就玩太極，快必咧就打詠春。暫時咧就未知邊個功夫勁啲，放心。佢兩位相處融洽，都係比下內功嘅啫 ，V 混混嗰啲咁樣放下劍啊，放下葫蘆啊嗰啲咁樣嘅啫。咁啊，放完風沖涼咧，就辦翻次大事啦，所以就遲咗落嚟咯，咁解咯。因為暫時咧，佢都未掌握到放風嘅時間啊，所以咧呢個生活嘅步伐咧就有少少亂，連張床咧有啲陌生。琴晚咧就瞓得麻麻地啦，而家要重新適應一下先啦。快啲就話呢兩日上庭咧，18號咧見到阿毛哥，佢去驗血嘅。精神都仲系可以嘅，佢而家间新仓咧，毛哥咧都曾经短暂居住过嘅，好有一种隔世情缘嘅 feel 吓。19号咧就见到戴教授，佢轻轻松松嘅步伐咧就好飘逸嘅，实在系高人一位。当然啦，咁啊大家都只能够点头啊微笑下，用眼神啊互相加油。佢哋两个咧，一个就系啡衫，一个咧就转翻灰衫。咁啊，快啲同家人講啦！啊，12月結案之後咧，相信好快會判刑啦。叫我哋到時咧就唔好覺得太 surprise 啊，喂，因為會判得唔輕噶。屋企人就話有曬心理準備噶啦。咁啊，總之大家撐住啦。快啲話知道有一個 PK 咧，佢喺屋企 PK 啊，所以呢兩日出入法庭啊，來來回回上上落落都非常小心，絕對唔會行差踏錯嘅。至於嗰個 PK 入嗰間瑪麗醫院咧，快啲之前咧喺街站俾差佬整傷只腳啊！都入過去治療嘅，佢哋嘅骨科醫生咧就好好嘅，醫院咧好有人性，好關顧人嘅，所以呢個 PK 咧應該係去大灣區嘅醫院適合佢多啲嘅。咁啊傾下傾下啦，又玩呢個唱歌仔啦噃。咁啊唔知點解今日探訪室裏邊咧就零星落索，冇乜人嘅，咁屋企人直情可以引亢高歌添。I can'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, but my love. I can'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, but my love.於是快必就以呢個扭身扭勢嘅舞姿去配合啦，嚇、啊，勁歌熱舞啊嘛，咪先？喂，呢首唔係先前幾日唱過嘅咯？係啊，咁於是咧，屋企人咧就送多一首啦。 夜已輕輕跨進窗， 疲劳的小声倚在云上，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。冇错啦，又系妹姐，又系山口百惠，两位天后啊，陪伴住佢哋愉快咁样结束十五分钟嘅探访过程啦。咁啊，收到好多好朋友咧写信俾阿快必吓，而且仲有一啲好细心嘅，附上贴埋邮票嘅信封，咁啊非常感激啦。写开信俾佢咧，就继续写多啲啦。喂，未写嘅就喳喳淋啦，纸笔墨砚拎晒出嚟啦，快必等紧你嘅来信嘅。来信可以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，大家想写俾师叔嘅话咧，都可以寄去呢个信箱嘅。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咧，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希望大家可以同阿快必同行 ，subscribe 佢 patron 支持佢，点点滴滴都好啊！而且多啲 share 出去俾朋友吓，喂，仲要撑师叔，佢 patron 咧都等你支持噶，喂，唔该，今日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